你好，我是刘超。在我们使用多线程编程时，很多时候需要根据业务场景设计一套业务功能。其实，在多线程编程中，本身就存在很多成熟的功能设计模式，学好它们，用好它们，那就是如虎添翼了。今天我就带你了解几种并发编程中常用的设计模式。第一个，线程上下文设计模式。线程上下文是指贯穿线程整个生命周期的对象中的一些全局信息，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 Spring 中的 Application Context 就是一个关于上下文的类，它在整个系统的生命周期中保存了配置信息、用户信息以及注册的 Bean 等上下文信息。这样的解释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到底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才需要上下文呢？在执行一个比较长的请求任务时，这个请求可能会经历很多层的方法调用。假设我们需要将最开始的方法的中间结果传递到末尾的方法中进行计算，一个简单的实现方式就是在每个函数中新增这个中间结果的参数，依次传递下去，代码和执行结果请去文稿中查看。然而这种方式太笨拙了，每次调用方法时都需要传入 context 作为参数，而且影响一些中间公共方法的封装。那能不能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呢？如果是在多线程情况下，需要考虑线程安全，这样的话就又涉及到了锁竞争。除了以上这些方法，其实我们还可以使用 thread local 实现上下文。 thread local 是线程本地变量，可以实现多线程的数据隔离。 thread local 为每一个使用该变量的线程都提供一份独立的副本，线程间的数据是隔离的，每一个线程只能访问各自内部的副本变量。 thread local 中有三个常用的方法， set, get, initial value。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 thread local 的使用，文稿中有代码演示。接下来我们使用 thread local 来重新实现最开始的上下文设计，你会发现我们在两个方法中并没有通过变量来传递上下文，只是通过 thread local 获取了当前线程的上下文信息。第二个 thread per message 设计模式。该设计模式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每个信息一个线程的意思。例如我们在处理 socket 通信的时候，通常是一个线程处理事件监听以及 IO 读写。如果 IO 读写操作非常耗时，这个时候便会影响到事件监听处理事件。这个时候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线程监听 IO 事件，每当监听到一个 IO 事件，则交给另一个处理线程执行 IO 操作。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学习一下该设计模式的实现。代码请去文稿中查看。通过代码你会看到，我们是完成了一个使用 thread per message 设计模式实现的 socket 服务端的代码，但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你发现了吗？使用这种设计模式，如果遇到大的高并发，就会出现严重的性能问题。如果针对每个 IO 请求都创建一个线程来处理，在有大量请求同时进来时，就会创建大量线程，而此时 GVM 有可能会因为无法处理这么多线程而出现内存溢出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是不会有大量线程的场景，每次请求过来也都需要创建和销毁线程，这对系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性能开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使用线程池来代替线程的创建和销毁，这样就可以避免创建大量线程而带来的性能问题，是一种很好的调优方法。第三个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这里的 Worker 是工人的意思，代表在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中会有一些工人不断轮流处理过来的工作。当没有工作时，工人则会处于等待状态，直到有新的工作进来。除了工人角色，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中还包括了流水线和产品。这种设计模式相比 Thread Per Message 设计模式，可以减少频繁创建销毁线程所带来的性能开销，还有无限制的创建线程所带来的内存溢出风险。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来看下该模式的实现。通过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来完成一个物流分拣的作业，假设一个物流仓库的物流分拣流水线上有八个机器人，他们不断从流水线上获取包裹并对其进行包装，送其上车。当仓库中的商品被打包好后，会投放到物流分拣流水线上，而不是直接交给机器人， 机器人会再从流水线中随机分拣包裹。代码请去文稿中查看，通过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8个工人在不断的分拣仓库中已经包装好的商品。上述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3种设计模式。平时如果需要传递或隔离一些线程变量时，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上下文设计模式。在数据库读写分离的业务场景中，则经常会用到 Thread Local 实现动态切换数据源操作。但在使用 Thread Local 时，我们需要注意内存泄露问题。在之前的第25讲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当主线程处理每次请求都非常耗时时，就可能出现阻塞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将主线程业务分工到新的业务线程中，从而提高系统的并行处理能力。而 Thread Per Message 设计模式以及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则都是通过多线程分工来提高系统并行处理能力的设计模式。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除了上述这些多线程的设计模式，平时你还使用过其他的设计模式来优化多线程业务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